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第54集，开学第一天。 我要复读。 厨房咣当一声，菜篮子落地，叶婉贤举着菜刀冲出来。 你说什么？你有钱供了我就去学画，不然我就去复读。小舅舅还没娶媳妇呢，你好意思糟蹋他的老婆本吗？我都不好意思。 反问你了。 叶婉贤扬了扬菜刀。 随便你，你爱干嘛干嘛。考不上好大学，我随便给你找个人嫁了。 周叔叔那边还有娃娃亲，你嫁不出去。 早让你爸帮你退了。摊上这破事儿，谁还趟这趟浑水啊？ 妈，你做人的原则是落井下石吗？ 难怪他都联系不上周思月，有这么个妈，谁还愿意搭理他？ 我为你好，我有错吗？你周叔现在被撤职，连房子都被单位收回去了，在这北京城连个一亩三分地都没有，背着一身骂名，你以为当他儿媳妇好受啊？ 周思月没有再回过燕三胡同，丁宪也没从这儿出去过。他时常抱着小思月坐在窗前看，总觉得还是跟往常一样，一个戴着耳机背着包的少年双手插兜从面前晃晃悠悠闪过，从不曾想起的画面似乎一帧帧更清晰起来，在他脑海中不断回放，一遍又一遍。 来，宋子琪，哄哄我同桌，哄高兴了，晚上我让你三个球。天安门的风景也不错，顺便让毛主席给你指条明路，到时候考一起不就好了。笨。有些事看破不说破。丁宪，你跟着我，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 窗外风轻扬，凤凰花开满了墙头，一年春落春又起，百丈寒千堆雪，点绛唇，赠君言。无需道别，明年见。 那段日子斑驳流离，晦暗不明，我不敢松懈，生怕一停下来就有十几万人踏着我的尸首轰轰而上。母亲也时不时不忘提醒我，挺不懈地劝我放弃。命由天定，你没那考运，我自不信天，我只信他。 07年暑假，收到录取通知书后，丁宪打了一个月的零工，攒了一小笔钱，坐了一整天的小绿皮火车，咣当咣当去成都找孔沙迪玩了两天。俩小姑娘一年没见了，都怪想对方的，在人来人往的火车站里，死死抱着对方不撒手。孔沙迪心疼地摸着丁宪瘦小的脸，眼睛都红了，望声望气地说： 复读很辛苦吧，瞧给你瘦的。宪宪，我真心疼你。 还是你这儿软，好怀念呀。 丁宪倒没觉得辛苦，只是觉得一切都值得。他笑着捏捏孔沙迪的脸蛋，故作轻松地瘫倒在孔沙迪怀里。孔沙迪掐他。 哎呀，你这跟哪儿学坏的？哎呀， 不过我喜欢，看上去比以前开朗多了。 晚上，丁宪在酒店里练瑜伽，孔沙迪刷手机看电视，聊起了女生之间的提起话。 你跟周思月那之后就真的没再见面了？ 丁宪双手撑地倒立在墙边，闭着眼调整呼吸。 没有。 他没有回来找你吗？ 没有，他大概以为我去财经上学了。 那时候金融国贸这种是热门行业，在当初周思月那位清华教授的指导下，他填了一个财务管理专业，但着实对财务报表没多大兴趣。通知书寄到家里就被他放到最底阁抽屉里。孔沙迪低头刷手机，头也没抬。 那巷子呢？也没有回去过。 不知道，也许回了，也许没回。 时间到，丁宪吐气翻身下来，孔沙迪瞧着他一脑门的汗。 你上哪儿练的这一身技能啊？ 有一阵儿，丁宪特别想他的时候，脑子乱，静不下心。有人告诉他，倒立背一篇课文就好了，结果发现还真挺有效。这个习惯就一直被保留下来，直到高考前几天，高中三年的语文课本已经被他练得倒背如流了。 瞎练的。对了，你跟宋子琪呢？ 孔沙迪一愣，低下头，神色晦暗不明。 他去南航了。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啊，那挺厉害的。 孔沙迪自嘲地摇摇头。毕业班会那晚，两人就说好了，毕业就分手。送他回家的路上，宋子琪沉默一路，几度想开口说些什么，转头瞧瞧身边的女孩，又不知该说些什么。孔沙迪其实觉得异地恋算什么呀，就算他在南京，他在成都，相隔1000多公里又怎样啊，这世界上还有飞机这种交通工具呀。他气的是宋子琪在决定考飞行员时没有与他商量，而是在蒋晨走后觉得好兄弟去追梦了，头脑一热他也该去追梦了，全然忘了他还有他。在成都逗留两天，丁宪买了卧铺的票回北京，俩小姑娘在火车站交换了新的联系方式，依依惜别，抱了又抱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一段又一段的旅程，在不断的起航中遇到不同的人，开始崭新的人生。一路舟车劳顿，又回到这座北京城，剩下的日子伴着夜晚闲的啰嗦，丁宪每天混吃混喝混睡，终于等到清华开学。2007年9月，夏日炎炎，紫金公寓一年一度迎进大批新鲜的血液，满校园都是拖着行李箱，对学校的任何一角都充满着浓烈好奇心的小学弟学妹们，而每名新生身边都团团围着好几位家长，甚至草坪边上还支着一些前来送学家长的帐篷。丁宪拖着行李从出租车上下来，他环顾四周，就他一人形单影只，穷穷竭力。叶婉贤想来，被他拒绝。他深知，叶婉贤如果来了，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开头。迎面望去，满目葱绿，令人心旷神怡。他闭眼坐坐地吸了两口新鲜空气。 同学，需要帮忙吗？ 丁宪一愣，循着声源回头，看见一个戴着眼镜的男孩冲他礼貌地笑，五官挺周正的，就是脸上有点痘，眼镜底下的黑眼圈也藏不住，一看就是作息紊乱。丁宪忙笑了笑， 那谢谢您啊，师兄。 哟，本地人啊。 丁宪想说是乡下，男孩拎过他的行李，已经自顾自往前走了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聊。 哪个专业的？ 计算机。 巧了，我也是。 大二。 06级的，我叫袁放，你叫什么？ 啊，丁宪。 丁宪低着头，跟在后头慢慢走，一边佯装好奇地问：“ 袁放师兄，学这专业是不是特辛苦啊？我听说好多程序员熬夜熬的都心慌心悸了。” 可不就是哥们儿的真实写照吗？心跳都比一般人快。 袁放苦笑，指了指自己汗涔涔的脑门。 师兄现在脑门上流的汗呢，可不就是当年选专业时候脑子进的水吗？女孩子还是别学这个，最好大二的时候申请转个专业。 熬夜，心慌，心悸，黑眼圈。 这些词在丁宪脑海里默默记下了。他笑了下。 哎，那你们那届有没有特别牛的人？我听几个学长说牛的全在你们那届了。 确实， 他们那届刚入学就有好几个大神声名远播了。元芳被夸得与有容焉，挠挠头道： 有啊，好几个呢，都是竞赛生拿国奖的，还有好几个都是当初入进国家队的，还有个搞机器人的也挺厉害的，前阵子还刚在机器人竞赛上拿了金奖。 金奖应该挺厉害的吧？ 果然他在哪儿都应该是发光发热的人，他是周思月呀。 聊到一半，元芳忽然停下来，低着头把行李箱还给丁宪，支支吾吾地说： 那啥，小丁学妹，师兄去解个手啊。 哦，您快去吧。 结果这一去就没回来，丁宪等了半个小时也没见人回来，可刚刚也没说让他一个人走啊。他又怕人家回过头来找他，也不敢走，就在原地又乖乖等了一个小时，终于确定对方应该不再回来之时，丁宪才离开。结果刚拐过两个路口，就从后头听见一道熟悉的声音： 咱计算机学院啊，帅哥真挺多的，还别不信，哥们儿宿舍隔壁啊就有俩又高又帅，下次带你们开黑啊。 好啊 好啊。 元芳正一手拎着一只行李箱走在俩姑娘前头，沿路给人吹着计算机学院的帅哥，那叫帅的一个惨绝人寰。元芳这人逗贫，一点都没有理工科男的木讷和呆板，深谙撩妹套路，什么听着高兴专拣什么说，把俩姑娘哄得前仰后合直乐呵。 刚入学的时候啊，我跟我隔壁那哥们儿在网吧打了三宿的游戏都不带喘气儿了，现在啊吃不消那劲儿了，熬一宿代码，第二天早上起来眼前直冒星星，真不骗你们。哎，等会儿你俩给哥留个号码，有什么事儿打我电话就成。 元芳看着其中一个姑娘笑，眼里满是害羞劲儿。原来啊是跑这儿撩妹来了，虽说跟他没有什么关系，可丁宪这人骨子里也憋着一股坏。时间就是生命，也不能白白耗了这一小时。于是把行李箱往边上一放，人靠在一旁的树上，等元芳带着俩姑娘经过，丁宪冲他奄奄一笑，若无其事地挥着手： 嗨，元芳师兄。 哟，这姑奶奶还没走呢。啊，小丁师妹，你咋还在这儿呢？ 怎么说呢，元芳今儿个本来就是来先下手为强的，瞧见个丁宪觉得还不错就上去试试，再转头看见个更好的，于是心思也就飞走了。本以为丁宪等不到他应该自己就会走了，没想到这姑娘也忒执着了。丁宪靠着树悠悠且笑吟吟地说： 没事师兄，我纳凉呢。 呸，你这是报复我呢？看来被大学这么消磨了一年，哥魅力仍旧不减当年啊。虽说这丫头不如后边这姑娘漂亮，但也耐看呢。 元芳心里还想，要不先吊吊她胃口，于是故作冷淡地说： 啊，那你纳凉吧，我先送他们过去。 丁宪面不改色道： 好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